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最短路径，地图软件是如何计算出最优出行路径的。基础篇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图的两种搜索算法，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这两种算法主要是针对于无权图的搜索算法。那针对于有权图，也就是图中的每一条边都有一个群众，我们该如何计算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呢？今天我们就从地图软件的路线规划问题讲起，带你来看一看常见的最短路径算法。像谷歌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这样的地图软件，我想你一定是经常的使用。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从家开车到公司，你只需要输入起始地址、结束地址，那地图就会给你规划一条最优的出行路线。那这里的最优有很多定义的方式，比如说最短路径、最少用时或者最少红绿灯等等。那么作为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你有没有深入的思考过地图软件的最优路线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底层依赖的是什么算法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最优问题包含了三个，最短路径、最少用时以及最少红绿灯。我们先解决最简单的，也就是最短路径。解决软件开发中的实际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模，也就是将复杂的场景抽象成具体的数据结构。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抽象成数据结构呢？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提到过，图这种数据结构的表达能力很强，显然把地图抽象成图再适合不过了。我们把每一个岔路口看作是一个顶点，岔路口与岔路口之间的路看作是一条边，那路的长度就是边的权重。如果路是单行道，我们就在顶点之间画一条有向边，如果说路是双行道，那我们就在两个顶点之间画两条方向不同的边，这样整个地图就被抽象成了一个有向有权图。具体的代码实现呢，我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自己来查看一下。那现在我们要求解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在一个有向有权图中求出两个顶点间的最短路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最短路径算法，更加准确的说是单元最短路径算法。提到最短路径算法，最出名的莫过于 Dijkstra 算法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Dijkstra 算法是怎么来工作的。这个算法的原理稍稍有那么点复杂，简单的文字描述呢可能不是太好懂，所以我还是结合着代码来进行讲解，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我们使用 vertexes 数组记录从起始顶点到每一个顶点的距离 dist。 起初我们把所有顶点的 dist 都初始化为无穷大，我们把起始顶点的 dist 的值初始化为0，然后将其放到优先级队列中。我们从优先级队列中取出 dist 最小的值 minimum vertex， 然后考察这个顶点可达的所有顶点。如果 minimum vertex 的 dist 的值加上 minimum vertex 与 next vertex 之间边的权重 w 小于 next vertex 当前的 dist 的值，也就是说存在另外一条更短的路径，它经过 minimum vertex 到达 next vertex，那我们就把 next vertex 的 dist 更新为 minimum vertex 的 dist 的值加上 w， 然后我们再把 next vertex 加入到优先级队列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找到终点顶点 t 或者队列为空。以上就是 Dijkstra 算法的核心逻辑。除此之外，代码中还有两个额外的变量 predecessor 数组和 incon 数组。 predecessor 数组的作用是为了还原最短路径，它记录了每个顶点的前驱顶点。那最后我们通过递归的方式将这个路径打印出来。打印路径的 PRET 递归代码我就不详细的讲了，这个跟我们在图的搜索中所讲的打印路径方法是一样的，如果不理解那你就再回头去看一下那一节的内容。 INCON 数组是为了避免将一个顶点多次添加到优先级队列中，我们更新了某一个顶点的 dist 值之后，如果这个顶点已经在优先级队列中了，那就不用再将它重复的添加进去了。看完了代码和文字解释，你可能还是有一点崩，那我就再举个例子再给你解释一下。理解了 Dijkstra 数组的原理和代码实现，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在刚刚的代码实现中，最复杂的就是 while 循环嵌套 for 循环那部分的代码了。 while 循环最多会执行 v 次， v 表示顶点的个数，而内部的 for 循环的执行次数是不确定的，跟每一个顶点的相邻边的个数有关，我们分别记作 E0 E1 E2 一直到 E 的 V-1。 如果我们把这 V 个顶点的边都加起来，最大也不会超过图中所有边的个数 E， E 呢表示边的个数。 FOR 循环内部的代码涉及从优先级队列中取数据，往优先级序列中添加数据，以及更新优先级队列中的数据，那这样三个主要的操作。我们知道优先级队列是用堆来实现的，那堆中的这样几个操作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log V， 所以综合这两部分再利用乘法原则，那整个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E乘以 log V。 弄懂了 Dijkstra 算法，我们再来回答之前的问题，如何计算最优出行路线呢？从理论上来讲，用 Dijkstra 算法可以计算出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个超级大地图来说，岔路口路口都非常多，对应到图这种数据结构上来说，那就有非常多的顶点和边。如果为了计算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在一个超级大图上对用 Dijkstra 算法便利所有的顶点和边，那显然会非常的耗时。那有什么优化的方法呢？做工程不像做理论，是一定要给出最优解的。理论上算法再好，如果执行效率太低，也没有办法应用到实际的工程当中。对于软件开发工程师来说，我们经常要根据问题的实际背景，对问题方案权衡取舍。类似于出行路线这种工程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非要求出绝对的最优解。那很多的时候，为了兼顾执行效率，我们只需要计算出一个可行的次优解，这就可以了。有了这个原则，你还能够想出刚刚那个问题的优化方案呢？虽然地图很大，但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或者说比较好的出行路径，并不会很发散，所以只要出现在两点之间或者两点附近的区块之内，我们就可以在整个大地图上画出一个小的区块。这个区块呢，恰好可以覆盖住两个点，但又不会很大。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小区块的内部来去运行 Dijkstra 算法，就可以避免便利整个大图，那也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执行效率了。不过你可能会说了，如果两点距离比较远，比如说从北京的海淀区的某一个地点到上海黄浦区的某一个地点，那上面的这种处理方法显然就不工作了，毕竟覆盖北京和上海的区块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再来给你点提示，如果你现在打开地图的 APP， 那缩小放大看一下地图，看一下地图上的路线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来思考这个问题是怎么来解决的。对于这样两点之间距离比较远的路线规划，我们可以把北京海淀区或者北京看作是一个顶点，把上海黄浦区或者把上海看作是一个顶点，先规划大的出行路线，比如说如何从北京到上海，那必须要经过某几个顶点或者某几条干道，然后再细化每一个阶段的小路线，那这样最短路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问题，最少时间和最少红绿灯。前面讲最短路径的时候，每条边的权重是路的长度，在计算最少时间的时候，算法还是不变，我们只需要把边的权重从路的长度变成经过这条路所需要的时间，那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时间会根据拥堵情况来进行变化，如何计算车通过一段路的时间呢？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先来思考一下。那每经过一条边就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关于最少红绿灯的出行方案，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把每条边的权值改为一即可，算法还是不变，可以继续使用前面所讲到的 Dijkstra 算法。不过边的权值为一，也就相当于无权图了。我们还可以使用之前所讲到的广度优先搜索算法，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广度优先搜索算法计算出来的两点之间的路径就是两点的最短路径。不过我在这里给出的所有方案都非常的粗糙，只是为了给你展示一下如何结合实际的场景，灵活的应用算法，让算法为我们所用。真实的地图软件的路线规划比这个要复杂很多，并且相比 Dijkstra 算法，地图软件用到的更多是类似于 A 星的启发式搜索算法，不过呢，也是在 Dijkstra 算法上的优化罢了，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讲到，这里呢，暂时就先不展开了。那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图算法 Dijkstra 的最短路径算法。实际上最短路径算法还有很多，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关于 Dijkstra 算法，我只讲了原理和代码实现，关于正确性我也没有去证明。那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证明的过程会涉及非常复杂的数学推导，这个并不是我们的重点，你只需要掌握这个算法的思路就可以了。这个算法实现思路非常的经典，掌握了这些思路，我们就可以拿来指导去解决其他的问题。比如 Dijkstra 这个算法的核心思想就可以拿来解决下面这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之前的工作中所遇到的真实的问题。为了在较短的篇幅之内把问题讲解清楚，那我对背景做了一些简化。 我们有一个翻译系统，只能针对于单个词来做翻译。如果说要翻译一整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将句子拆成一个一个的单词，然后再丢给翻译系统。那针对于每一个单词，翻译系统会返回一组可选的翻译列表，并且针对于每一个翻译进行打分，那来表示这个翻译的可信程度。针对于每一个单词，我们从可选列表当中选择其中一个翻译，组合起来就是整个句子的翻译。每一个单词的翻译的得分之和就是整个句子的翻译得分，所以搭配单词的翻译会得到句子不同的翻译。针对于整个句子，我们希望计算出得分最高的前 K 个翻译结果，那你会怎么编程来实现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借助于回溯算法，穷举所有的排列组合情况，然后选出得分最高的前 K 个翻译结果。但是这样做的时间复杂度也会比较高，是大括号 M 的 N 次方，其中 M 表示平均每一个单词的可选翻译个数， N 表示一个单词中包含多少个单词。这个解决方案你可以当做回溯算法的练习题，自己编程来实现一下，我就不多说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借助 Dijkstra 算法的核心思想，非常高效的就能解决。每一个单词的可选翻译是按照分数从大到小排列的，所以 A0 B0 C0 肯定是得分最高组合结果。我们把 A0 B0 C0 以及得分作为一个对象放入到优先级队列中，我们每一次都从优先级队列中取出一个得分最高的组合，并且基于这个组合进行拓展。拓展的策略是每一个单词的翻译分别替换成下一个单词的翻译。那比如说 A0 B0 C0 拓展之后就会得到三个组合， A1 B0 C0 A0 B1 C0 A0 B0 C1。 我们把拓展之后的组合加入到优先级队列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获取第 K 个翻译组合或者队列为空。具体的过程呢，我用图画了出来，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实现思路的时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假设句子包含 N 个单词，每个单词平均有 M 个可选的翻译，我们求得分最高的前 K 个组合结果，那每次一个组合出队列就对应着一个组合结果，我们希望得到 K 个，那么就对应着第 K 次出队操作，每一次有一个组合出队列就有 N 个组合入队列。优先级队列中出队和入队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 log(x)， 表示队列中的组合个数，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k 乘 n 乘 log(x)。 那 x 到底是什么呢？ k 次出入队列，那队列中的总数据不会超过 k 乘 n， 也就是说出队和入队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 log k 乘 n，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K 乘 N 乘 log K 乘 N， 比之前的指数级时间复杂度降低了很多。最后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个是在计算最短时间的出行路线中，如何获得通过某条路的时间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我之前面试的时候也被问到过，那很考验一个人是否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你可以来思考看一看。那第二个是今天所讲到的出行路线问题，我假设的是开车出行，那如果说是公交车出行呢？如何混合地铁、公交、步行，又该如何来规划路线呢？欢迎留言和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